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杰特 系末日。 Farmer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礼拜赶啲时间，一快手啲速点出去啦。首先讲咗符文先，就声优若生宏壮就88岁离世。其实我冇知佢系边个嘅，好老实。 因为佢比较系排忧啊、影画嗰边，而且佢配嘅主要系配角，嗰啲我知散嗰种角色，所以就一般人比较少认识咯，咁咯。 好啦，跟住就算系几花生嘅，都有少少意外出现咁，就系 Love Live Superstar 就官方就出咗通告话，决定唔再用香笑嗰门口个样，就再重新画过。咁而家讲咁多数啦，唔再用啦。咁事情呢就我简单解释下，就係香笑英咖啡厅个疑似店长人物喺佢私人 account 就抱怨话啲阿仔 等之前发生嘅事就之前讲过啦，返返去听返我哋上次嗰度啦。咁今次佢哋咁嘅严重完一轮啦，咁其实我都见有唔少人走去骚扰佢嘅。 主要系俾负评，咁好简单举例就係、是、小学生隔篱个肥仔笑你样衰臭，而同佢打交，跟住你阿妈要同佢道歉。 因为呢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佢系一定系有获得授权㗎嘛。咁而家呢个其实已经间接证实咗当初其实系有授权嘅。 首先向少就话官方曾经话过搵人嚟取材，但结果冇嚟到，跟住佢以为拉到咗，之后出咗相，然后佢有啲疑惑，但就冇出声。知嗰单嘢之后呢佢先炸型。我心谂唔好玩啦 ，L Game 公司啊，用嗰间咖啡店嘅门口啊，就出咗设定图咋，即刻炸型啦！咁大间公司动画出咗咁耐，你先炸型，你当我傻啊？即完全讲唔通一样嘢系。 即系佢藉口收翻个授权咯，佢比较似系咁样咯。即系其实佢当初都一如我哋所讲，佢有倾好咗噶嘛。 一定有签字添啊，只不过叫做咩啊？人哋新 Y 市贵咗啦，咁乘机推晒落去身入面，自己当冇事发生过。咪最贱呢样嘢就系、是，喂，当初边个撩交打先？系你个店长、啊，你个店长喺出头撩交打，好啦，人哋还拖啦，跟住你喊啦，我去动画公司炸人，即系动画公司道歉跪低，然后你店长系完全冇事发生过、啊，而一个边声明好大可能就系嗰个搞出事嗰条友写出嚟嘅。 咁呢佢话嘅所谓授权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系咁样，其实就系话咗授权，咁跟住佢就以为佢系会话个过嚟喺个指导之下去影相啊，攞资料成，咁其实呢佢只系话佢授权就只系你话你授权啊嘛，咁我咪过嚟影相，但系一个客人嚟影相，你系睇唔明噶嘛，佢就可能系影相嗰阵时冇对店长表明身份，甚至系表明咗，但系个店长唔捻记得咗，冇被报翻件事咁咯。 当初喺嗰篇责任文上面话。向个店主抱怨嘅店主发嬲，即系话其实呢单嘢系店主同意咗。基本上咧，我喺成篇嘢我就肯定系讲大话嘅，即系好欢迎入沙流话斋。 所以咪我哋上次个推断系正确嘅咯，只不过系佢而家因为基于版权法咧，建筑物系其中一种艺术表现，佢受版权法保护嘅，所以建筑物嘅拥有者啦，佢唔授权，你就系唔可以用噶啦。咁所以就佢咪改咯。咁又对双方都唔算系好大影响嘅。 动画公司辛苦啲啫，要即刻改翻图，同埋就系、是、条戏好，即系关呢样嘢 条戏唔顺咯，主要系条戏唔顺咯。 喂，系当初你撩交打在先嘅。哇！你撩交打，跟住人哋还拖啦，跟住又喺晒咁嘈，又有乜事负晒香港，所以咪话咯，小学生打交，撩交打个僆仔咧就冇事，然后咧就你老母同人道歉，嗰下条气唔顺嘛，听见就哇，有冇咁贱格啊你？ 佢又唔做开宅生意，唔志在宅嘅钱，咁咪一拍两散咯，冇乜嘢其实。 我就讲句咯，而家好啦，动画公司做咗协啦，唔关事啦，唔系我同你玩咯，而家谂住喺个博度写几句好听说话，话咩大家一齐努力啊，诸如此类咧，就让件事可以搞掂啊，你好未？一定玩残你啊，屌！唔系一样嘢真嘅，阿泽系抵俾人歧视嘅。屌呢单嘢出咗嚟之后咧，成班友落井下就话系啦，你班阿泽又喺度影相啦，又着老老土土咁样。喂，大佬，你泽都自己唔帮自己人，第二班佢哋俾人同歧视嘅。 我对佢影相系咪犯法先？着衫系咪犯法先？你行街点蜡烛咪犯法先？咁简单啫嘛。 大家都系阿泽，你自己唔帮自己好讲嘢，又成班友落井下石，你班契弟啊。 系算啦吓。 好啦，嗱，讲下呢一单又系 讲翻啲红事啦。 系啦，又系一般人大胜利，声优石川由依宣布结婚，一般人通常就系攞嚟结婚用嘅。 同埋石川由依唔使介绍啦，大家。 佢出咗道都好多年啦，我第一次听佢系即系别一套科幻动画，即系我即系唔记得咗嗰套动画咩名。跟住一直听我听咗好多年嘅，但系呢两年佢先开始狂捧，跟住又结婚吓，咁微妙嘅你。不过唔紧要啦，总之恭喜佢啦。好啦，另一单其实系有啲意外，就系、是、高桥良美子就拜托佢个责任编辑帮佢开咗 Twitter account， 佢 account 就明明白白，几日之内就有33万 follower 啦。而咧佢都话过嘅就系、是、你喺个 Twitter account 度问问题咧，编辑帮佢挑选咗之后，佢尽量回答嘅。有人问佢啦，你嘅工作日程就系、是、上昼画几张图，晏昼做高家事，4点钟读书，7点钟晚饭做家事，9点钟开始画画，画到第二朝9点唞一阵瞓觉，跟住10点钟。 起身就做家事，跟住四点钟再画个周而复始。所有人都话：你咪即瞓三个钟，你点顶啊？跟住佢话俾知啊，我中间系瞓懒觉嘅，放心。 所以咪话咯，漫画家早死真系正常嘅事嚟。 但系佢公认出咗名快手噶系。问佢嘛，你画画几耐？佢话开会就系喺三四个钟，度题材三日，画画画两日半。哦，心谂你咪即系五日内画完一画，即系唔觉得当年你可以同时画两套周刊连载咯？ 画完一个周刊连载，咁你咪可以有两日时间可以透透咯咁。 但系当时佢最夸张就系当时佢画嗰两套唔系普通漫画，一度相聚一刻系山天雷复星呢个系喺某个意上面咧，佢同风木飞女演都系属于怪物嗰类嚟嘅。 嗯，讲切太开咧，就仲有一个，而且个情况好相似，我唔知系咪佢哋有跟风定系乜嘢啦，因为你又唔系同出版社，阿史吹都开咗个 Twitter， 我一路都以为佢系晨早开咗，你话高桥留美，你知呢啲唔玩 Twitter 咁好正常啫， 70岁人啦、啊。 但系始吹真系而家先开，佢真系而家先开，我见到佢，而且嗰个系又系嗰啲应该系官方托管嗰类嚟嘅，比较官方性质多啲嘅。咁、听过佢开嗰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睇你几时俾人 ban。 高桥老师讲真70岁人，我谂佢识玩智能手机已经相当叻噶啦。而湿吹大师呢个年纪，你冇翻两三个出塔系唔正常噶、 只要显示到佢画出嚟嘅画咧，大家一定认得出系佢噶啦。咁话唔定佢有啲咩女账号，我哋唔知道。因为呢个就写住个烟火落去嘅，即系意思即系官方账号嚟嘅。我唔知佢系佢本人做咗定乜嘢啦，总之就比较官方性质嘅。咁所以佢你见佢啲 trade 其实都好正路嘅。咁佢后面会唔会发神经，我就唔知道了。咁不过佢就算官方嗰啲图都有机会俾 Twitter 俾下街噶啦。我睇佢几时俾人 ban 咯。 好啦，讲起官方账号，中村由一突然间屎忽痕走去申请个蓝剔。 啊，唔系屎忽痕嘅，唔系屎忽痕，因为 Twitter 其实已经系有四年系冇开放俾人去申请蓝剔噶啦，已经。其实而家嘅蓝剔大部分都是当年申请落的，所以他就有不少人走去申请。 那他申请蓝剔怎知被人 ban 了，跟着他就在那里很配合，我是申请蓝剔 account， 但申请失败的假中村。然后就在那里讲咸梗，跟着插面 follow 他一起讲咸梗，跟着就人有蓝剔了。 即是现在你看到他已经有 tag 的了。 其实以我们蓝剔算少的声优教里面，其实有蓝剔的声优又不是很多，有些人不是很热心申请这件事，发现到是。 咁啱啱讲过啦，佢因为隔咗四年先开啊，咁佢一开就塞车塞到癫，咁跟住就话 ，OK， 佢喺未处理完之前，佢系唔会再接受新嘅申请。而家目前我哋录音依刻已经系噶啦，咁但系佢已经申请咗，佢会陆续去做认证，咁样咯。即系其实个需求太大，所以塞车塞到爆咯。 因为我睇嘅蓝的嘅话，好嚟话早见沙织有啦，但系湿地琴日冇噶，田中美海啊、埋月爱都冇噶，有啲我以为会有蓝的嘅官方 account 嘅，中岛爱 official 都冇蓝的噶。 因为呢个系讲你申唔申请嘅啫嘛， 系啊，声优里面讲会特登申请个蓝剔嘅人其实唔系好多 啊，所以就唔好话见到冇剔就以为系假货啦吓， 系啊，好， 好啦，就搞笑新闻， 日版合味道换猫二盖，因为香港其实冇呢一样嘢，所以我唔好讲，因为香港合味道杯面咧，佢净系一个冚冚住，跟住通常你就习惯就搵嘢扎住佢，或者将个嘢掩埋佢，嗰嘢其实唔好稳阵啫嘛，就算将嗰个盖掩勾住杯盖咧，都好快会甩翻出嚟。日本咧就会喺个杯仔里面有贴贴纸，咁你落咗杯面啦，倒咗水落去贴住。而家就出咗新方法盖咧，由一边变咗两，就两边 一个险变成两个险，因为如果你系一个险嘅话咧，你都会见到啦，两边翘起嚟噶嘛会，因为佢收益佢膨胀，所以佢会翘起嚟。咁佢而家两个险嘅话咧，足够佢令到佢唔会翘起嚟啦。虽然我觉得其实系多余，日本就喺杯面呢啲技术上面咧，真系已经系多到我觉得系唔需要冇必要噶啦，已经系。 我觉得唔摆贴纸咧系好嘅，一来几唔环保，二来就系、是、其实好多人都系唔知嘅。咁呢个袋掟位咗算数。 嗰个贴纸我觉得最大用途就系攞嚟搣烂佢个封膜咯。 系啊，即系呢样嘢就冇乜用途嘅嘢。讲真，反而都揾嘢扎住佢噶啦。 啊，因为就算日本你都会见到有啲咧系专扎杯面嘅 figure， 有冇听过呢个咁？ 有。 所以佢都唔知佢嚟攞嚟做乜咁啊？但系咧个猫耳就你知咧，日本只要牵涉到猫耳咧，啲人就发癫噶啦，包括猫耳新光线都系咁样嘅情况啊嘛。 只要可爱就好啦，理佢。 咁、好啦，咁啊，只能讲无言嘅嘢啦，就系、是、我哋上次哇口嗱、真系哇嗱，先讲我哋唔系收到咩内幕消息，但系喺个 podcast 出街嗰一日同一日。我哋收到个消息，因为我哋嗰阵时讲死假啊嘛，其实嗰一集咧有啲时间之前噶啦，所以其实咧系真系咁啱两位嘅神推鬼用嘅咋。咁佢乜嘢事咧？我哋入边中间提过动物朋友三死假，其中一个营运而少数有赚钱嘅项目嚟噶嘛。 嗯。 咁我呢头话完佢少数有赚钱，好叻仔啦。咁跟住佢就卖咗盘。虽然其实应该系四月开始同一间叫做 APPIR RITS 唔知点读啦。咁同对佢共同营运四月开始，然后话八月之后开始咧就对方单独营运，即系中间其实有一个过渡期啦。咁呢间公司咧，我查过就系佢都算系游戏公司，但系佢就唔做开发嘅，佢系专门做游戏营运嘅。有时系辅助啦，有时系单独营运。咁攞嚟令佢个利益最大化，即系搞活动的时候咧，你点样计？你要派几多水？啲体力要几多？难度可能仲系原厂搞嘅，但系你派几多水啊？有几多关啊？呢度嘢比较计数嘅嘢啦，就有专门公司做嘅。咁呢间就系做呢啲嘢嘅。之前讲过就 CY 其中一个强项就系咧，佢本身自经已经有啲咩嘢噶啦。咁但系唔系好多公司有噶嘛，咁佢就攞嚟辅助佢哋嘅。咁当然佢哋都可以带到营运啦。咁佢而家我卖咗俾佢。咁因为佢四月已经卖咗啦嘛，咁四到五月之间佢个表现其实就冇乜变到噶。其实可以预见就系其实唔会有咩太大影响嘅。不过系短期内嘅啫，因为佢开发公司除咗呢个写剧本嗰边会继续延伸落去之后咧，其他人就应该就会退出开发阵噶啦。咁即系变成一只有营运。冇开发嘅游戏，好有可能变成咁样嘅孤儿仔，即系短期内应该冇乜所谓嘅，但系你长期你就会只游戏就唔会再有咩大更新噶啦。除非佢到时要大更新嘅时候，就再委托翻 Sega 去做更新，咁呢个可能性高唔高咧？我唔系好肯定，咁所以就好有可能你会变咗孤儿仔啦。如果你玩家的话， 我都系嗰句，就问咗佢啦。 冇办法，我哋啲哇口嚟真系呢头讲完嗰头计，都你本来都唔需要特登提呢只嘢嘅，因为佢唔系购 I P 嚟噶嘛。咁但系一提完佢就死叫咗咯。我哋呢个 podcast 真系好 Q 邪嘅真系。 嗱，顺便讲埋又系私架啦，就系、是、PSO 2 NGS 就6月9日开始营运。咁其实系几突然嘅，因为当初完全冇先兆，突然间出咗啲定期维护，永听之后 PSO 2 NGS 开始运作，跟住成班人吓，你唔好再突然啲。 一般嚟讲咧，如果游戏大改版嘅话咧，通常都会提早好多好多去提定你哋等日有个预备啊，或者系期待，甚至系留定啲客先啦。因为通常你改版就系啲人开始流失，你就改版噶嘛要。佢呢个咧，其实系接近系 PSO 3，我哋之前讲过，不过呢个唔系乌鸦口啦，都系开口中嘅。佢呢个真系几乎系 PSO 3噶啦，只不过系后面啲嘢会带落去，而且仲要带得唔多嘅，真系比较似 PSO 3。然后俾部分 PSO 2嘅嘢过落去咁大把咋，好多嘢都带唔到过去，佢只系指定某啲嘢可以继承过去啫。喺咁嘅情况系咪比较似一个新游戏先？新游戏先有啲咁嘅嘢啊嘛，如果唔系嘅，通常改版就系新地图啊、新职业啊嗰啲嘢咋嘛。咁系咪咁直住咁样去斩断前面嗰啲剪不断你横断玩挑烂咗嘅部分咧？唔知道，六月九号先开始营运，我哋而家录音呢一刻咧，其实系未知。 而方面又系有人继续做死事嘅，到时等睇下佢嗰个报告点啦。 真系好玩，咪翻去玩都冇乜嘢嘅。 好啦，跟住 你讲个更新之后咧，就要讲个断更嘅事吓。呢、这个就 Total War 呢个全军破敌系成几日唔记得佢个中文名，佢咪追咗个三国版嘅。咁、个三国版就更新到官道之战就同佢停休咗啦。佢呢个 1.7.1 版，你见到啦，七次大更新啫嘛。都唔可以叫大嘅，因为第二个数字嚟嘅啫嘛。当初宣称话要执啊，要改嗰啲嘢，全部都唔见晒，已经突然间同你讲我断更了。嗱，间公司乜事都冇噶，但系同你讲呢只 game 我就往后就冇 DLC 了，完全理解唔到点解佢咁样做，系咪真系咁唔好卖啊？我唔知道，因为呢间公司嘅过往表现啊，其实系冇咁样丢包事件嘅、哦。即系我真系唔知点解，因为佢 Total War 其中一个特点就系嗰啲 DLC 系会陆续出嚟新，出到去新 game 出佢都仲有嘅。今次到底系真系蚀得太金啊？即系同预计有所有定系乜嘢，我唔知道。总之佢就话你听，我而家就唔再更新了。咁啊，跟住俾人屌到开花之后，佢由大多数好评变成呢个压倒性负评，好恐怖！压倒性负评系一个好捻恐怖，通常流评价都系偏高噶嘛。可以个评分去到压倒性负评，一只咁热门嘅游戏，因为要热门游戏先有压倒性负评嘅，其实真系好困难嘅，而且因为系。关乎佢嘅游戏，你游戏断更，梗系关你游戏本身事啦，所以唔关负评炸弹事嘅，所以佢而家咧见到喺 Steam 上面就变咗压倒性负评，咁会唔会屌到佢话，哎 OK OK OK， 我同你继续开出翻 DLC， 即系 Total War 啲人系唔介意俾钱嘅，系介意你唔出喎，而家系，诶真系。好咯，咁啊跳返嚟日本一个好消息嚟嘅，仲卖机仲要卖到100万只啦，一隻几乎系独立游戏，得五个人开发嘅独立游戏卖100万只。 根据个开发者话，当初要卖30000嘅，结果100000。虽然话 Face Day 更夸张，一 Face Day 好多人100000，但有一样唔同就系 Face Day 作为 L game， 同埋就系仲卖机摆咗系主流平台，即系反正你系搵咗 Marvelous 帮你代理卖嘅。 咁你有大公司代理呢係好埋好多係好正常嘅。但係都一百万都係相当夸张。 一百万借位你会明白呢隻 game 基本上等同于日本 only 㗎喎。当初因为呢个係同人游戏去做起点㗎咋。你諗下个标准其实唔係 Fate 係月记。对口单位应该是月机先啦，你可以你谂冇脑啲只机咁咁机捻咁恐怖。当然啦，而家 TM 4要卖一百万只都唔系真系好困难嘅事嚟嘅，咁咯。 真系叫做咩冇费奇迹嘅其中一个，我好难想象。如果唔系有咁嘅嘢话咧，一只咁嘅独立游戏可以卖一百万，又拿翻出嚟就系边个会谂到淘铁会卖三百万只以上咧？黐线！嗱，一单就我其实觉得系几迷嘅，就系 eSport Winning Eleven 2021就揾三浦之良代言。我拗晒头就系三浦大大， 三浦系好出名， 而家仲系现役， 出名到唔睇足球唔睇 J League 嘅我都识，但系你搵个老到咁嘅地数， 五十岁啦， 大佬佢老过我噶喂， 虽然话佢真系活传说，但系你都唔使搵个咁活咋？ 你日本足球界冇人噶啦， 唔系即系嗱，即系唔系话对阿三浦之人不敬啊？通常你而家搵个当时最后生最 fit 嗰、那个，你唔系搵个五十岁嘅活传说啊嘛？即系。 如果你唔系足球游戏嘅代理呢，即係譬如嗰啲咩飲食店啊沙马嗰啲嘢呢， 冇所谓。 我仲可以理解，因为根本就唔系咩嘛。咁但係你真系足球本身相关，佢喺个 Winning Eleven 出个 eSport 版啦嘛。我諗緊喂，就算你搵日本人都好，你系咪有个好啲嘅选择呢？我唔熟日本球坛，我应该唔熟足球添啦。会唔会仲有个好少少呢？因为我细细个就听佢嘅名㗎喇喎。唔系搞笑，我细个日本足球三浦之良囉。好认真嘅喎，咁到而家都仲系三浦之良。 嗰下先真系搞笑，我睇佢之后我都唔知你，唉，即系日本足球唔知咁堕落咧， 定系 Konami 啲人仲系停留咗喺嗰个年代，停留咗喺十几二十年前。 算罢啦，讲真，而家真系 FIFA 噶啦，而家都系玩。好啦， 讲 eSport 咧就咁话讲个电竞相关嘅嘢啦，咁就 HP 咧就收购咗 Kingston 下边一个叫 HyperX 嘅电竞品牌。 有留意，但系唔好知系乜嚟嘅。 理论上 HyperX 咧系一个电竞品牌嚟，但系其实佢如果你见过佢产品，知道其实佢就好唔电竞嘅，因为而家你知道电竞标准配备就 RGB 灯啊嘛、 嗯。 其实佢系好后期先再有加入呢啲嘢，佢系比较实在少少嘅一个电竞品牌嚟，即系佢真系嗰啲做靓件嘢，等你打得顺手啲嗰种电竞牌。喂，加个 RGB 灯卖贵三嚿水，你做唔做呢咁嘅嘢？我一定做啦吓，咁佢唔太跟呢个潮流嘅，咁后边有啦都，咁结果咪卖盘咯，咁啊卖咗俾 HP， 咁呢个 HP 近期就好积极咁去电竞呢个领域，所以就买佢咁啊唔意外嘅，因为如果真系做得好掂嘅嗰啲雷蛇嗰啲，梗系第一名啦，咁佢啲唔会卖俾你噶嘛，咁佢如果搵到间，咁睇下佢做成点咯吓，咁、就讲完电竞就讲都系电竞用嘅，因为 AMD 嘅 CPU 咯，喺打机系 user friendly 少少嘅。咁佢最 friendly 嗰样系咩咧？佢终于肯零售你嘅 APU 啦。所谓嘅 APU 即是话佢将个 display 塞咗落去个 CPU 入边，即是同呢个 Intel 内建 display 其实类似嘅。不过因为佢塞嗰嚿嘢够强啊，佢系比 Intel 而家新嗰嚿 XE-U750 仲要再强。之前系讲紧呢嚿 APU 咧，就只限厂机，即系佢唔做零售嘅。咁佢有少少屈鸠你，一定要买 display 咁啦。咁但系而家你都知道，哪有卡你老母嘅情况之下，好多人都唔想而家去买张贵捻到扑街嘅 display 噶。但而家系啊，3080Ti出咗啦，14000到15000左右。 前提系买得到嘅话， 有货。如果你肯俾到万五嘅话，当然啦，你要定价10000蚊想买到咧，咁就唔使谂啦。 黐捻线。 咁佢买呢度，咁佢呢个咧有 display。而且个 display 仲要唔差嘅，仲要系平过冇 display 版嘅，都算系几佛心下啦。喺呢个年代，因为 Intel 嘅话咧，有 display 嘅版本咧系要贵三嚿水嘅，粒 U 都系五嚿水，要贵三嚿水就好多噶啦嘛。算系而家你阉住唔买 display 卡嘅人嘅福音嚟嘅，算系。咁啊，仲有一个仲公布咗个技术嘅，道理就唔难嘅，但系实际上啲乜做到个技术先厉害，就系乜嘢啦？大家知道而家尤其是 AMD 啊，粒 chip 系好捻好大粒大粒噶嘛，即系你见到个旧嘢咧系大概系两粒 Intel 咁大啦。咁样咧，佢就系晶体数啊，点解会受到限制咧？就系你冇办法再增加嘢啦。咁佢谂个办法咩啊？直情吸上去原本粒 chip 上面再吸佢。我睇系谂唔到佢点样可以做得到，嗰粒 chip 点样叠住个 chip 嘅。总之佢做得到啦，我唔知佢点样做。咁、可以令到佢个 L3 变咗超级无敌巨无霸。一般嚟讲，我哋讲紧 L3 你了不起咪32、64 meg 嘅啫嘛。佢而家系讲紧最高可以用到192 meg 嘅 L3， 叫下先，翻咗个三倍。唔系 double 啊，系三倍啊！咁、那个效能讲紧系完全唔改个架构之下，净系 因为佢个 L3 暴升到192，就已经多咗10%嘅效能啦。咁、但系咧就冇咁快见到嘅，所以我哋讲翻个大家会比较有用嘅，就呢个 FSR。总之系呢个 AMD 版嘅 DLSS 啊、简单同一样原理啊，佢就佢去运算去估翻你个图材质如何，令到你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嘅运算资源，可以做到一个高解像度。咁呢个 NVIDIA 嗰边就叫 DLSS 啊。咁然佢最厉害的地方有乜嘢乜嘢啦？佢唔系开同关两种，佢有唔同段数嘅，而且有你个注重品质同埋注重速度，即系个 FPS 啦嘅选项。呢啲都唔系神，呢啲好普通嘢嚟嘅。最神奇系乜嘢啊？佢支援所有 GPU。系啦，唔系话旧 GPU 都 support 咁简单。呢个当然嘅，佢甚至宣称可以 support 埋 NVIDIA 嘅 display。因为你知道 NVIDIA 嘅 display 要 support DLSS 最少要图灵架构，即使2000系啦吓。佢系展示嗰时佢系拣咗1060去行。咁我谂，哇，对好多人嚟讲咧。唔使因为要买新 game 而勉强而家呢个时候去买张 display 啦，咁可能佢开完之后悭翻啲资源，咁我勉强可以行得喐只新 game， 咁我可以等一阵，等佢抗烂我先买卡，咁样。所以呢样最佛心晒系一样嘢，佢搞咁多钱开发咗个技术出嚟俾任何人用，理论上你买 NVIDIA 卡一样开得到嘅，呢样真系几厉害吓。所以佢呢啲系几样嘢咧，都系令到你可以短期内唔使买 display 卡纸。我唔知个开发团队点样谂嘢嘅，赌自己买啊，大佬。 喂，咁短期内买唔到 display 卡啊嘛？ 即系我明白对玩家嚟讲呢个绝对系福音嚟嘅，但系对厂商嚟讲就系、你系咪赌紧自己米啦？ 咁 你搞咁多嘢都系令到啲人可以唔买 display 住嚟喎。即系可能佢诶，即系唔好净系谂住3080 3080，其实。AMD 嘅 display 一样系出一张赚买一张嘅，咁可能佢呢段时间我又唔优卖嘅咯，咁咪造福下人群咯，可能系咁啩，我唔知道啊。首先你系啦， 好啦，跟住讲下一间 L Game 公司宣布解散， 翻翻嚟日本啦，个萌 Game 2020大奖咁啊公布咗结果啦，咁大奖得奖咧就系我哋呢个爱上货车，这个中文名就系、真系要每一提一次都要讲一次，这个文出得非常之正，爱上货车。一个主角就是火车的 L Game， 动画版叫铁路浪漫谈嘅，好似系改咗做， 系呢个副标嚟嘅。咁佢得奖作就叫 Last One， 然后佢连呢个都要识埋字，因为呢个真系 Last， 唔系话呢个系你 Last， 而系间公司 Last。佢喺呢个得奖感言，直接喺得奖感言入边啦，佢唔系同时公布，亦都唔系前后脚，系喺得奖感言度，一定通常都会有噶嘛，得奖感言。系啦，真正嘅话，唔好意思，我哋收埋了，接埋唔做了。其实我系唔系好清楚佢系咪真系咁惊 FBI 查水表咯？因为咧，佢作为一个攞大奖嘅作品，你可以估得到，其实佢过去几只都算系几卖得嘅。而家得奖嗰啲只 Last One 嚟，上年卖咗60000只，60000只， 好劲 喎 ！A Lo Game 卖60000只，好劲噶啦， 超劲， 而且仲系呢个环境， 就算系当旺年代啊，过万只都好劲啦。 当浪年代是讲紧全年冠军，只要唔系 Key 社或者 TM 社嘅嘢，都系卖紧5-6万嘅咋。当然佢都系本年度最高嘅，但系讲紧喂十几年前嘅 L Game 市场咁旺盛，都系讲紧几万只一只嘅咋。所以呢个数系非常之高噶， 好劲啊！ 佢绝对唔系卖得噶，所以我觉得系佢唯一可能就系惊人查水表咯， 或者系里面有啲人讲唔掂数，诸如此类。因为通常呢个你一解散咧，有可能就系咩分赃唔匀啊，打崩头诸如此类，实成唔捻玩啦，唔好烦嗰类嘢，唔奇噶。由呢间公司即系可能得里面得几条友，突然间一唔知乜饮大两杯，大家大出手，然后就好唔捻玩散水，唔奇噶。 因为咧之前呢档嘢咧曾经试过要求一啲网站啊，去删除咗佢嘅资料，唔公开嗰啲资料啊，成个删晒佢。咁会唔会系 gamble 或影射后尘？俾边个人爆咗上去？你知呢期 SJW 捉呢啲嘢捉得几严噶啦？咁会唔会系俾下风头先？我唔肯定嘅。你知 lose 嘅基本上出嘅都系啲幼女嚟噶啦，都系外观得10岁嘅幼女嚟噶啦。 尤其是奥运之前 吓，咁佢系咪俾下风头先？我唔知道。总之佢而家就话宣布解散。咁啊，仲有一单咧，都系 L Game 宣布解散。其实呢档咧就相对嚟讲就比较小事啦，就。我一路都唔系好识读佢 XSUE 周氏、日文就周氏 咁呢档嘢就大家最熟嗰个就应该系永远的阿塞利亚， 当年喺轻小说仲未红嗰时候咧，其实系而家现在我再睇翻咧，其实就系当年嘅轻小说，完全就系当年嘅轻小说，奇幻冒险，然后主角同条女一齐点样冒险。咁当然因为 H game 所以后不要经桥上要打下枪啦。 嗯， 但系其实佢近几年咧已经冇晒消息噶啦。咁佢而家只不过系公布咧，我哋正式收皮了。我谂都冇乜影响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近两三年 H game 系急速萎缩中，而家只系参赛话佢正式宣布收皮，定系你已经唔见咗人啦，已经。即系老实讲 ，H game 公司嘅话，如果你两年唔见人影嘅话咧，你可以当佢收埋咗噶啦。 嗯， 佢只系话我出嚟正正式同你讲我收皮啦，咁样咯。嗯 嗱，好啦，一单其实系流言破解者嗰类嘢嚟嘅， 系啦，因为误传嚟嘅系，有人就睇呢个玻璃渣，就六月一号就公布咗呢个新嘅条款啦。咁有人就睇到话佢入边其中一项条款就系话，如果你一年都唔登入嘅话咧，佢会终止你嘅账号，有权咁样做，咁样啲人就好似发现新嘅大陆咁样啦。咁两样嘢，第一就系呢个条款其实早喺2018年已经存在噶啦。 而根据个人经验，我十年前真系十年前啊。玩嘅魔兽世界个 account 而家仲喺度，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条条款嘅意思系乜嘢咧？嗱，我就写定落去先。咁我到时真系需要删的时候，嗱，我讲咗啦，我陈总已经话咗噶啦，我有权咁样做。咁佢唔删系佢嘅事，明唔明啊？佢只不过系讲定先咁解啫。 但系冇删嘅，好多年冇开个 account， 咁有一日突然间屎忽痕，装只魔兽世界，装咩板嚟试下部车司机啦，个 account 仲喺度。 顺便再提一样啦，如果你是台湾玩家的话，咁而且仲要多咗一条，就是呢根据呢、这个啱我哋之前曾经提过嘅网络游戏连线服务定型化契约条款，咁入面提咗其中提交一样嘢，係唔可以写一条条款係类似于消费者几耐几耐唔登入就会铲咗你，因为我哋讲过啦，喺台湾电子资料系一个资产嚟嘅，你系唔可以随意删除嘅，唔可以咁样话你几耐唔嚟咁就删除嘅。所以咧，就算佢真系咁执行呢样嘢咧，喺台湾都唔会受影响嘅。咁因为魔兽嘅繁中系台湾嗰边搞嘅，香港嗰边都系归嗰边，其实应该都会受到呢条条例保护嘅。咁所以咧就基本上你唔使要惊嘅。 好啦，跟住咧就讲任天堂啦， 即系天气报告嚟噶。呢、這个任天堂法务部又再，但系咪法务部传说添多一个咧？佢只系添多个数字啫，传说系冇更新嘅。因为呢个又系都系告老翻站，告到佢执。咁呢啲嘢真系对任天堂嚟讲，史莱姆嚟嘅啫，大佬，真系唔可以叫传说更新咯，只能嘅话刀下无痕嘅数字多咗一咁解啫。咁啊，呢个翻版网站啦，咁佢就唔止翻版老任嘅嘢嘅，不过就老任去告佢就鸡告佢自己部分啦。佢入边其中有49只 game， 佢冇讲清楚边几只啦，咁就告到佢要赔，咁法院判定咧就赔每一只要赔3.5万，因为对方有用呢个嘢去盈利嘅，佢都赚咗唔少噶啦。法院判咧就系好明显就睇捻住佢赚咗几多钱，咁你咪好翻俾人咯。佢又冇告到你话要破产要死为止。咁当然佢原本嘅球场金额咧，佢可能真系要破产嘅。咁但系法庭就判，哎呀，你冇搞到咁大镬啦。站又收咗皮啦，人又失咗业啦，咁我哋就望开一面啦，咁样咯。其实真系好小事，打多只史莱姆真系唔值得讲咩，只不过系既然都有老友嘅嘢讲啦，咁我哋顺便讲埋啫。 因为其实主要想讲就系、是、任天堂就宣布喺京都宇治嘅小仓町嗰个任天堂宇治小仓工场度咧开任天堂资料馆。嗰度本来任天堂可以做花牌一个工厂嚟嘅，就已经丢空咗好耐噶啦。咁咧就一直谂紧就点样用佢。 嗰度就系任天堂嘅发迹地。我唔 sure 系咪真系第一个工厂，但系肯定系佢嘅发迹地。即系当初做花牌做到风生水起，其实当初做花牌任天堂已经做到有模有样噶啦，叫做都有翻咁上下。你谂下，一间公司可以请到几十上百人嘅公司，点有可能系小公司咧？嗰个年代就系呢个工厂上边去发迹噶啦。咁所以而家佢就将个发迹地改建成博物馆。佢叫资料馆啦，但我觉得比较似博物馆嘅。咁你去京都宇治市，除咗去上低音号打卡之外咧，你就多咗个地方可以参观下啦，咁咯。 佢又话2023年度，即系最迟喺2024年三月之前会完成噶啦。其实即系依家嘢最意外就系、是，原来你冇噶。 其实又好似 以你咁大间，因为嗱，好似 Sony 啊，其他大公司啲啤酒厂系一定有要招，因为又唔系贵，喺你大楼又好，都开个 counter 摆下展下你啲嘢，做下生意又好，即系宣传又好，喂，好低成本就要冇成本嘅，咁之后你又冇做啊？ 嗱，如果我冇搞错的话， 即系个展览摊位同一个博物馆系两个完全唔同级数嘅嘢嚟嘅，咁就。 但好多譬如啤酒厂嗰啲，直情开一个资料馆俾你参观啊、试酒嗰啲嘢，即系而咁大间公司，你冇理由冇嘅，系而家你先有嗰阵时都几奇怪。 咁老任以前唔做 PR 噶嘛，你知道佢老任系做会做广告，但系唔中意搞呢啲公关嘢噶嘛。咁佢而家老细都换咗两代啦，开始注重翻呢一方面嘅嘢，咁咪起翻嗰个嘢咯。同埋咧，佢拣翻呢个旧厂房咧，都有少少衣锦还乡嘅意味嘅。 好啦，跟住讲下成日提住个 Vtuber 啦。 以下都系北方邻居消息啦。首先讲就系有部分唔系北方邻居，就系、是、呢个我哋伴爱，我哋嘅人工智障。咁大家知道啦吓，之前佢经过呢个中国爱事件之后咧，其实就已经流咗乱，兼且就跌下剩啦。佢已经即系一姐嘅地位就已经其实系得账面上嘅啫。咁唔紧要。咁佢而家就有个好消息，就系、是、之前咪讲过咧，伴爱嘅中之人就成立翻公司，攞翻成个主动权噶嘛。咁、但系佢有个主动权仲未攞翻嘅，就系、是、当初呢个中国爱事件嗰阵时，佢之前同某人合作噶嘛，所以先出咗个中国爱噶嘛。而 Bilibili 个 channel 咧，其实是网易去经营的，叫就叫共同经营，但实际就是哪个经营，大家心知肚明啦。而那个集呢，其实是很刻意地抬高这个中国爱，而原版的翻译啊那类东西就不是很上心的。而家他就说本公司攞返他控制权啦，以后就他去播返去出来。咁即係佢啲官方熟肉，你就以后就有望可以提返升个水准，无论係速度啊、密度啊定係质量都会应该会再好啲。咁、我相信其实亦嗰阵都系嗰阵人嚟嘅啫，不过佢可能就冇望嘅咁大细超囉。我哋好明显大细超，佢就想捧呢个中国爱，应该系分红嗰类嘅问题嚟㗎啦。呢个应该系伴爱嘅改革之一嚟嘅，咁佢可唔可以再红返起嚟呢？我唔系好乐观嘅，不过就最少应该仲可以玩下，佢仲继续挣扎价㗎啦。好啦，咁仲有一个呢就係、是、唔太可以挣扎㗎啦，我哋之前讲过啦，呢个恋爱嘢 RMB, 恋爱嘢妈儿啦。之前嗰个佢第一次就走去唱歌，上到几开咁款啦 ,ok, 咁佢跟住我开集谈算啦，咁然后嘅结果呢就係、是、唔好意思我错了，佢开集谈都系一样照系大爆死嘅。即系我唔明呢系好揀唔揀，点解你要揀去睇 Bilibili 嘅片，以呢个学习强啊唔系学习 B 站嘅名义走去睇 Bilibili 嘅搞笑片。两样嘢，第一就系佢揀啲片呢就好难尴尬。即系佢已经唔系话唔考虑文化差异呢种尴尬，系就算系铺开 Bilibili 人都觉得佢揀片揀得好差，代表唔到 Bilibili 嘅文化。即系当然有部分你可以话算系有啲咩鬼畜啊嗰类嘢，老实讲，啲 B 站啲鬼畜音乐，唔好意思，我完全 get 唔到嗰啲笑点喺边度。即是其实等于 Nico 有部分嘢咧，你系睇唔明佢有咩好笑的。但系而你谂下一个为咗赚钱而过嚟，老实讲就舐你鞋底啦吓嘅 YouTuber， 你叫人哋去睇呢啲片。佢除咗酒店式陪笑之外，唔好意思，酒店小姐陪笑都笑得自然过佢，佢啲笑系尴尬到爆，即系佢唔知边个天才谂出嚟嘅计划，然后亦都系付费会员啊嗰类嘢嘅增出啦，就基本上系停晒咁滞噶啦。咁啊真系个留言好得意嘅，佢就当初喺台湾入边抢过嚟，以为系女神，冇谂到原来执咗个烂，即系啲不宜播出嘅用语啦吓，即系啲破 dude 嗰啲嘢啦吓。咁其实就真系出意外，只不过冇谂到咁快咁解啫。即系我哋上次讲过啦，有前居可鉴，我睇你几时收皮。即系唔系因为佢背叛台湾，所以先咩啊？顺便一提，之前点解佢台湾人点解咁红？我哋又要补充翻少少啦，就因为佢系同呢个 Holofly 有少少嘅联动。你知啲 Vtuber 之间有互相 cover 到嗰啲，好正常嘅啫嘛。咁、因为咁样咧，喺出征 Holofly 嗰阵时咧，都有出征埋佢，但系台湾观众咧就力挺佢，就变成就系有啲两语言对立。因为我要对抗小粉红，所以就去挺一个俾人出征嘅 Vtuber。咁大家明啦，啲黄店嗰啲嘢大家明啦，嗰种玩法。咁但係佢要话去玩 B 站的时候呢，摁 follow 晒所有 Hololove 嘅人。佢话我都唔知我几时 follow 咗佢，可能係唔小心点到人哋 follow 人哋啩。哇，你係咪可以讲啲咁嘅嘢嘅先？即係佢係咁样反脸法嘅，佢唔係纯粹过去 B 站去买呀。所以就俾人唾弃，就两边都准备唾弃。一边就係、以为执到宝，原来係烂草。即係我已经好最好听嘅说话去讲㗎啦，通常啲人讲佢唔係咁样讲法嘅。咁另一边就係、是、咁你做完配同，你就算返嚟你都唔撚使旨意返嚟㗎啦。咁样囉。咁啊呢啲贵圈争乱，两个贵圈争乱嘅事，两边两单都系、好啦。 咁啊，仲有一单咧，就中意系北方轮廓，但系唔系 V to Bar 相关嘅鬼圈争呢样嘢啦，就系、是、都搞一段时间冇提嘅元神，即系终于又再见到元神上我哋嘅新闻啦。 因为近排被马来抢晒风头啊嘛，日本第一次提马来唔记得元神啊嘛。 喂，大佬，你元神系全世界系俾人哋马良一个日本嘅销售要吊打喎。OK， 翻嚟呢度，元神呢度啦，就今次咧佢就唔系抄袭者啦，佢今次系被害者。就有隻手游主要买去东南亚嘅，咁就叫 The Legend of Neverland， 好难得，我识读啊，因为卖俾东南亚，虽然写英文，但系佢用好简单。OK， 一隻 MMORPG， 你一睇嘅款，即如果你唔识原神的话，第一封世界。虽然佢就冇世界嗰种咁 detail 嘅风景，但系嗰种上色风格就好相似嘅。咁但系点解佢唔系抄世界而系抄原神呢？因为你睇埋啲角色个样子你就知噶啦，啲角色啲女啊个样个画风冇十成都有八成字。 嗯， 当然啦，呢个纯粹外观啊，美术风，其实佢主要抄嘅系美术风格，就唔系只游戏本身，包括佢 3D 模组嘅外观啊，呢啲嘢都好相似。咁但系游戏机制就唔相似嘅。而呢家贵圈争乱嘅嘢就系咩啦？虽然佢系以东南亚国家为主嘅，但系呢家一间北京嘅游戏公司嚟嘅。 嗯， 咁我就唔识佢嘅 Game Art。呢啲抄袭嘅抄袭嘅抄袭嘅抄袭喺中国其实真系无人无知嘅，只要红咗之后咧，就算只 game 本身系抄翻嚟嘅咧，都大把抄嘅。咁啊，呢啲大家心知肚明啦吓。佢系咪可以出嚟义正词严咁指正人哋抄袭咧？我谂你都系阿知识王年噶啦，因为如果你呢个程度嘅相似，你真系屌人哋抄袭嘅话咧，你都系挺俾人屌翻噶啦。咁咪喺度就冇咁蠢嘅。咁啊，暂时未见佢咁蠢啦。 同埋呢样嘢就系、是、咁，大家少抄啫。呢啲嘢有嗰个有本事揾到食咪揾咯。 呢个北方新闻好似有点多啊，不过就所以就今期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其实都意外地长，我仲要好短搞乱添。 诶，长。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咧，应该就 WWDC 2021，睇下用 MacBook 56啦。又我就会讲嘅，不过冇都会讲嘅，因为始终你系啲多啲 technical 嘅嘢，就比较多嘢讲嘅。我要专题喎。 下个礼拜仲有 E3 啊。 算吧啦 ，E3。 太大啫。 再预言啦，我觉得系低过一半机率咧，任天堂唔会有新机出嘅，低过一半。你听到大约系唔会有新机公布嘅，我嘅常识嚟讲。 但系今次系40分钟，系长嘅直面会嚟嘅，唔系 mini 喎。 佢大把 game 啦，反而就系咩啊？新女神转生五相传今年11月会出，睇下系咪会公布埋个名啦，因为大家等咗好耐啦，只 game。 因为如果系佢真系如爆料啊嗰啲嘢，所言系年底出嘅话咧。应该唔会而家去公布，仲未去到而家公布。你知老任嗰啲系好问噶嘛？去到、应该冇咁快，可能系再下一次嘅大直面会先会公布嘅。咁就算佢真系咁样都好，但系睇下咯。因为佢E3同时间搞啦，E3 13到15号啊嘛，佢15号搞，佢次次都系咁样噶啦。即系我唔参加E3，不过喺E3嗰阵时搞可以去公布消息啊嘛。 好啦，下个礼拜预言定啦，唔系讲E3，又系 WWDC 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